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泛民主派人士今天因为涉嫌非法集结被警方逮捕。黎智英今天下午将近1点获得保释，离开九龙城警署，面对媒体追问并没有发表谈话。对于这起事件，警方高层中午证实拘捕三个人，年龄在63岁到72岁之间。这三个人涉嫌去年8月31号参加一项未经批准的非法集结，违反公安条例被起诉，案件预计在5月5号在法院聆讯。香港警方高层虽然没有公开被逮捕者的姓名，但是外界相信被捕的是黎智英、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以及工党副主席李卓人，这三个人都是泛民阵营的重量级人物。去年8月31号反送中发起831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没有获得警方同意，仍然有大批市民参加。黎智英跟李卓人率队走在最前面，从湾仔休顿球场出发前往中环。游行结束之后，入夜多区爆发严重的警民冲突，其中以太子地铁站流血事件最为激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相关讯息也谣言满天飞，调查局查办行动今天有重大的进展。调查局发布新闻稿指出，相关假讯息经由中国微博社群用户，像是台巴子想吃飞弹与深圳小天等网军，利用台湾时事、公众人物、地名等资讯，假造或变造跟政治疫情相关的不实讯息，再借由两岸三地交流相关脸书社团等粉专进行散布。调查局说，中国网民为了达到散布假讯息的效果，会采用假讯息板模格式，以加速假造以及传播效率。板模格式大略是：某某人是我的亲朋好友，住在某地，他在某某时候听到或看到什么，原来或者是其实某某已经确诊或死亡共有几例，蔡政府如何如何如何，利用人头账号在我国网络社群传播。调查局呼吁民众切勿理会网络假讯息，更不要转传不实的讯息，以免触法。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层级升高，台北市政府今天发现有不孝之徒在脸书冒用市府的形象识别标志，发布内容不实的公告。一则指出，我国已经开发出新冠肺炎疫苗，民众下午3点开始可以凭健保卡到指定医院免费接种。另外一则则是宣称，明天上午11点，市府将会在指定医院免费发送爱心口罩给民众。市府除了严正驳斥，也移送市刑大追查，呼吁民众不要轻信以及转传，以免触法。市府副发言人戴于文表示，府方已经请市刑大侦办，希望揪出造谣来源。在全国全力抗疫之际，散布假消息是非常恶质的行为，一经查获将依法提告，绝不宽待。28连续假期第一天，上千名旅客涌入了绿岛兰屿。台东县政府拟定防疫因应措施，分别在台东丰年机场以及富冈港设置体温测量站，旅客登船登机前逐一量体温，没有超过摄氏37.5度才能够前往，旅客都相当的配合。至于兰屿到后壁湖的航线，经过县府交通观光处还有航港局联系，由于这个航线4月才会开航，而且出发地是属于屏东县辖区，届时将会行文屏东县政府协助配合办理体温量测。 今天是28连假第一天，高工局表示，截至上午11点，国道全线交通量是38.7万车公里，预估今天交通量是114万车公里，仍然在预期的流量范围之内。预估下午国道一号南向杨梅到新竹系统、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道三号南向三鹰到关西、乌日到雾峰，以及国道五号南向南港系统到平陵等路段，可能会出现车多的情况，提醒驾驶注意。台北股市今天是28假日休市，日本日经指数下跌949点，跌幅4.33%，成为2099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9点，跌幅3.38%，成为198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79点，跌幅2.66%，成为291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87点，跌幅3.36%，来到11146点。香港证指数下跌673点，跌幅2.51%，成为2610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6点，跌幅2.77%，成为3025点。东北季风减弱，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半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提醒您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文学大师白先勇经典小说《孽子》改编舞台剧2020经典重返首登魏武营，邀请金钟影帝丁强、樊光耀、舞蹈总监吴素君携手合作，以舞诠释孽子在竞技游身的狂情热爱。 3月21、22，魏武营歌剧院跨界精彩演出，购票详情请上魏武营官网。 我们说对不起，在每次相遇中探寻记忆，万芳全新单曲《时间梯》。6月13，万芳30小巨蛋演唱会，2月22正式开卖，和乐音乐。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兴哲。 说过一次、两次、三次，没有说。如果能回到你爱我的时候，飞碟。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2:07，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干嘛呢？我又忘记今天很多人在放假了，所以在开车来电台的路上才发现，哎，怎么今天的车这么少？哦，大家出去玩了。 就好，你爱就好，只要你爱就知道生命是多么慷慨。来就好，你来就好，狂野战力混乱全部叫做现在。痛快很痛，最最甜蜜，却一阵惶恐。快乐很快，生怕明天一切都要白。 2020年2月28日星期五， 二八纪念日。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欢迎你加入今天的节目现场。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发生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最好就是我不会想把存在变成丑，爱过就走，对爱情我却不是。 本周的国际一周大事 是 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扩散到全球啦，而全球其他的国家并不像共产集权国家一样可以把一个城市说封就封， 封起来 让大家比较担心一些啊。 我今天只看到迪士尼要休园了。 嗯哼， 也因为这个疫情呢，不管是在在台湾，然后在世界各个地方，然后一开始呢，其实在台湾的股市在第一天开市的时候就已经反应过一次， 嗯， 第二天再反应一次， 嗯， 然后下一个礼拜一中国股市开市再反应一次， 嗯， 连续三天跌跌跌，没有想到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这个恐慌 嗯 蔓延到美国了， 嗯， 再跌一次，三天。四天跌掉了三千点的道琼点数， 那比较能够得到救赎的，那自以为一个能够爱的， 在这几天老师股市要说什么 啊？这几天吗？你说阮老师啊？ 这一阵子啊， 阮老师还是会说，就是趁现在股市市况不好的时候，你还是要挑 好的 股票、好的标的啊，因为好的标的未来就是有基本面支撑，它就是一定就是一开始之后营收一公布的时候，它一定是跑第一个之类的。那现在大家恐慌的时候，好的股票就是被错杀的时候嘛。 嗯 嗯。 朋友的侄女呢，就是我难得喜欢的小孩， 难得喜欢的小孩， 也是难得会有小孩喜欢我。就蛮小的时候，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相处，没有什么，就是他都也会直接叫我名字马尼耶，对啦。反正就看他长大， 不然呢应该要怎样？应该要尊师重道， 就有时候 要长辈的感觉。 都会让他说什么叫什么姐姐，或是那你要去哪里？就是他也不会有那种， 你也不是姐姐，你是阿姨， 就他不会有那种。撒娇，或是他就是有点，就是像朋友在拉塞那样子。那你那个呢？那不是过来过来啊？你现在在干嘛、啊？就是那你为什么不过来？反正就很像朋友一样相处。他到现在长大了，他终于要去念书了。 嗯嗯。 那当然就是我已经跟他相处没有那么长了。常常我朋友在带他子女的话，我就觉得他已经形同他妈妈。我说，他说我明天要送他去上学。我说。你说上学会哭吗？就是我们已经在揣摩，就一群老人在揣摩送小孩上学分离时会不会哭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他就说他上学之后，隔天就不需要他送了。 嗯， 不需要你送了， 我自立了，我认识新朋友， 一天就好了，剩下就爸爸送就好了。 哎呦， 我们就一群人很惆怅，然后就说天哪，这就是所谓小孩长大不要你的感觉吗？ 但其实这个很健康啊， 是很健康没错啊， 是你们这些大人坏掉了才会觉得不 OK 啊， 是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惆怅感，这种惆怅感是你以前不会体会过的。 那你要不要就是在你的朋友，你的好朋友、新工作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也送他去上班呢？ 送他们干嘛？我又不会有惆怅感。 怎么这样？ 不是你没有看他真的是成长学习，跟 你看着你的朋友要进到一家大公司大企业了， 我只会命令他偷蛋黄派回家，教他一些不法勾当。如果这是你不能逃，而且就是他去上学前天呢，他在家里就是自主练习 哦，练习上学哦， 折棉被。 哦， 他很害怕，就是在你知道 午休完哦， 午休然后就折得很慢，然后为什么就是。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小孩跟你，他真的会成长成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性格。就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比较 散的人， 或是他不会太受到这个世俗的眼光的小孩，就原来他长成了一个，就是他会自己给自己，不就是因为我没有常跟他相处，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会给自己很大压力的人。没有人跟他讲这件事情，他会害怕落后，他会害怕就是跟别人就是 不一样， 拖着大家的进度干嘛？就那边训练折折折折折，然后也训练就是关于上厕所，就是不要尿床或者是尿布，就是自主训练，我觉得非常震惊。 我觉得很优秀啊！ 我就觉得我只是上个学，不用这样吧？ 很优秀的孩子哎， 好累哦。 是觉得很优秀， 喜欢这样 respect， 真的 respect。 说到小孩，就有人的一周大事 ，Grace 一周大事就是第一次买电子书， 哦、 买的是叶阳的《总裁狮子头》 哦，最近就是帮罗比出书啦。 我想到叶阳，因为他就是在讲罗比这样讲他小孩总裁的故事都非常好笑，然后他之前就是讲说有一天在公司遇到同事问他说：“哎、欸，你出书了、嗯？书叫什么名字啊？”嗯嗯嗯、总裁狮子头。 嗯，有点害羞， 讲出来都觉得有点耻。 每当日子浑圆饱满，我就一筹莫展。我闪烁其词，丢三忘四。我感觉自己完全的不可靠。我是我猜我会慢慢疯掉，最好不要那些伤，我决定要走一无所有，只能留给你雨水印痕。我这么孤单难以预料，我想我是我会慢慢疯掉，慢慢疯掉。必须了解我无法继续下去，到未来那许诺之地，在那里我是那么那么爱你。我们言不及，不停的拥吻就像法国电影。我从来不喜欢那些现成的人生，因为除了要下一枚铜币慢慢跳舞，即使在最值得一提的下午，对于告别我还是显得粗鲁。我在琴弦上把每的泡满了，一颗一颗雨水都落在盒子里了，一颗一颗雨水都落在盒子里了。 从今天一开始，娃娃魏如萱的《勾引》到《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到现在陈绮贞的《雨水一盒》。昨天刚好看到朋友在分享他入手了夏雨的新书，所以今天为大家送上的都是李格弟夏雨作词的歌曲。 Sana 的一周大事，申请摩洛哥签证 过了。Woo！摩洛哥是不是很难申请啊？ 不好申请，非常难。 我看很多人说啊，去摩洛哥旅游都像是在赌博一样，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计划了它能不能成行。嗯， 关于我，关于我，你知道什么？我的快乐，我的忧伤，我的理想和寂寞。关于我，关于我，你知道什么？我的来头，我的去处，我的过程和结束。关于我， 林宥嘉的《关于我》，关于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还有周末星期六的精华重播是下午四点钟到六点钟。但如果你错过的话，欢迎你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搜寻“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我们都会上传《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哟。YWC 说一周大事，唱着 Gaggy， 新元结衣，我买了健身环，我真的觉得有运动到。哦，哇哇，认真的话一定会有。大鱼的一周大事，礼拜天呢，完成第一次的去冲绳五天，然后第一次开右驾的汽车，夜里的时候呢，我把倾斜的人行道看成了车道，就把车子给卡住了。一道边缘卡住那怎么办？ 推下来， 硬开下来吗？硬挖苦吗？ 如果可以推，如果可以挖苦下来就可以啊。不行的话，是不是就要人力推啊？ 为什么觉得之前讨论过一台车几个男人可以把它抬起来？ 六个啊， 六个。嗯。 我很丑，可是我很。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从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白天肮脏，夜晚不休，那就是我。我很丑，

了许多时间，去很多地方，看很多不是你的人，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定义。他们不是你，把所有这些不是你的人都花完了，然后就是你了。我想要你，想找到你， 找到你， 你和我一样，你是个怪物，怪物太害羞，怪物不求救， 总在闪躲， 总是藏匿，总是话里有话，总有言外之意，作为怪物哥哥。治疗孤独，格格不入，是个怪物，我是你的同类，只为与你匹 为怪物，李宇春再加上了吴青峰。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礼拜五的第一个小时呢，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不管是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喂， 您好。 嘿， 你的一周大事是？ 我一周大事是我昨天被老板臭骂了一顿。 哎呦，骂啥？ 真的心情很差哎、欸，就是反正其实是自己应该注意而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啦。 所以是该骂。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该骂，可是没有那么严重啊。因为我上班五年来没有看过老板那么凶哎、欸。 哦， 就觉得 有可能他 应该跟疫情有关。 不、哦、是哦，你们的公司业务跟疫情有关系吗？ 就是好像整个产业都比较萧条啊。 什么产业啊？ 啊，我们做印刷。 哦。 对，就是订单也变少，然后还有一些进出口的东西，之类的。对啊，就有点扯。然后就因为我，然后害司机也被骂。对，然后司机就狠狠的瞪了我一眼，所以我现在很害怕，我不知道如何面对他、哦。我昨天就一直在躲司机， 所以不能传个讯息给司机说拍谁啦，这样 拍谁拍谁， 我不敢呢、欸。 啊， 我就有点害怕，就觉得，哎，对啊，就有点害怕，想说礼拜一上班，等他气消了一点再跟他说。 OK， 对，就这样。 还有心情有好心情 啊！对对对，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请 Apple 上面朋友会讲一下，就是我都没有办法留言呢，就是他一直出现错误什么， 就这就是要随缘，这没有办法， 真的吗？ 随缘， 我们人生也是这样，随缘，缘分啊， 有看那么开就对了。 嗯，没错。 好的， 再会喽。 再会， 拜 拜。 狒狒一周大事，我看了清风演唱会，看到了苏打绿合体。 哎呦，我看礼拜天场的。 你是九 M 八八那一场 ？Yep， 我是礼拜六场。 庾澄庆， 不要拔掉我的插头， 不要， 我是双插头。 好恶心哦！他说天气慢慢回暖之后，他的一周大事就是他的臭巨山蚁爆产，蚁巢多了一堆卵。上呢，的确就是大家回应关于如果你不能留言，就是佛系的心喽。 嗯哼， 佛系的等待，佛系的缘分。 嗯嗯嗯， 总有一天它会再度来临的。 就爱点你 UFO。 你保持你的答案。 Sammy 郑秀文的裸体早餐 ，Jenny 的一周大事，他的狗儿子不是真的人的儿子，狗儿子感染了绦虫。 哦，我以为狗儿子感染了新型冠状肺炎， 是绦虫。然后呢，治疗了一个月，然后反正就吃药，送实验室检验，反正就是治愈了。非常开心，这一个月他的狗儿子呢吃药花了10000多块。 哎呦， 我想只要能治愈成功，饲主都会 很开心的啦。本周一周大事，飞碟电台的一周大事， 嘿， 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10万订阅。 天哪，那我们会有那个吗？ 可以拿到银色奖牌吗？ 应该有银色奖牌吧？ 可以吗？天哪！ 哦，想看， 想跟他拍照， 想看。还没订阅的，给他催下去， 订起来，订起来， 给他订起来。嗨，你好， 讲话，再见。 吓到！ 有了，他有尾了。 喂喂喂喂， 你是谁？ 哦，我打通了，我是滴滴。 谁？ 滴滴。 对。 滴滴打车。滴滴，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一周，我刚刚说的是一周大事吗？ 对。 Oh, OK。 对，一周大事就是那个时候， yeah. 前几天有一个听众打电话进来，然后他说有个活动， hey. 就是超失败交友大会吗？还是什么？对，然后就是我就去查询，然后我就去寄信，然后他就会帮你分配一个朋友，然后我就遇到点友了。哦， 这么巧？ 对，就是他，因为我，可是我还没有回，我还在打，我还就是还没有他，我就问他说你是芝麻还是花生？他是说是花生。可是我是芝麻怎么办？ 还是可以当朋友啊。 另外一种想法就是 互补。 对啊。 哦，好 ，OK， 那就这样。 好的，滴滴，再见，拜拜。 不会，拜拜。 莫龙丹的《滚吧》。 大家不 在，你现在是一周大事代发言人， 对啊，狂传 LINE 给我这样子，一周大事，我们现在在车上听广播，我们冲九族文化村，参加宠物摄影比赛， 哈， 这宠物摄影比赛呢，我有看到他那个 Facebook 啦，他是真的很临时决定说我要去，然后说因为第一名好像有30000块，加上12张的门票。 所以是我在九族文化村里面拍我的宠物的摄影大赛。 I don't know， 他谁呀？匿名的一周大事哦。 要公布他吗？我不知道他想不想被公布啊。越滚越快。 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放在云端，谁来读取？我是万芳，这是我作词的新歌《时间梯》。 时间是山墙贴，拥挤的呼吸里混乱记忆。 谢谢你。一开始写这词，想要说的是人跟人之间一种关系的缠绕，而这个关系跨越了前世和今生。有些人你只是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有着很深的缘分；而有些人，也许你们曾经非常亲密，如今却只是在电梯里偶遇的陌生人，说着请借过，谢谢你。有些情感，有些记忆，对方可能不记得了，你却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是万芳，和你分享我的新歌《时间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天哥跟大家说明上班族的防疫小撇步。第一，常用物品每天加强清洁，如桌椅、门把等，一天至少消毒一次。第二，尽量避免用手直接接触环境，社交场合拱手不握手，也请避免用手直接触碰眼、鼻、口。用肥皂勤洗手，像是从外面到办公室或用餐前等都要记得哦。当办公室空间无法保持空气流通，且接触距离小于1公尺，面对面交谈超过15分钟，可以考虑佩戴口罩。有生病或是发烧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在家休息。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至尊女皇是罕见，沙翁无语问苍天，人性本质罕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台湾豫剧团与沙剧权威彭静熙与陈芳教授联手推出改编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三部曲《天问》，暌违5年再次登上舞台，豫剧皇后王海玲从艺一甲子隆重巨献。3月21、22号，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戏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 Tank 你的情歌，第4名王佑馨幸福的模样，第3名张若凡赤道上有知更鸟，第2名周兴哲受够，第1名严艺格爱上现在的我。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馨主持的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郭书瑶。 三来三来三来，你和我来个合拍，把恩爱晒个痛快。三来三来三来，阳光下我们的爱很自在。In my fantasy, all the one for me, 高白浮夸发呆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城的梦想家，最爱电影 U。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王佑馨，欢迎大家在 FB 搜寻又见逆光的幸福粉丝团按赞，又的部分呢是一个宝盖头再一个有没有的又，也欢迎呢大家追踪我的 IG 账号 YOWNG-OFFICIAL， 以及我的官方网站 YouTube 账号王佑馨官方频道。馨呢是一个心字旁在一个1公斤2公斤的馨哦，相关的资讯 MV 大家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看到，我也将会持续分享更多的故事给大家哦。 受伤好多希望被埋葬，但我们手牵着手创造耀眼光芒，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的 做过的美梦，一直追望下我们未来命运的结果。 Hello, I'm Toby. I'm 7 years old.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in Brand Maps for 10 months. Brand Maps makes English easy and fun, so I enjoy studying and playing English very much. 我是 Toby 妈妈。自从接触了大脑地图短短十个月之后，发现她的自信心增加了，能够流利的使用英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此刻你是不是飞往赤道的知更鸟，与张若凡一起飞翔，在勇闯一天就回来。张若凡全新专辑 Dopamine 我他数位实体发行中，2月19 Legacy 专辑演唱会 IndieVox 热卖中。 Long Life。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新冠肺炎疫情延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下午宣布，肺炎采检标准再升级，即刻起解除隔离的标准将从现在的2采阴性升级为3采阴性，避免跟国外一样出现出院之后又复发的状况，将风险降到最低。另外，国内新增2例确诊个案，第33例是北部30多岁男性，2月中曾经跟团到日本大阪旅游，属于境外移入。第34例是50多岁的女性，没有旅游史，感染源有待调查。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第33例个案在2月17号到22号跟团到日本大阪旅游，返来后25号出现咳嗽、喉咙痒情况，26号到医院急诊就医采检，今天确诊。目前个案由卫生单位安排收治在负压隔离病房治疗，将持续追踪个案的同行旅行团的团员，还有亲友、职场等接触者健康情形。陈时中说，目前暂时不考虑对日本进行边境管制，强调会随时观察。至于第34例个案有慢性病史，2月14号就医并且收治住院，21号开始出现咳嗽、喉咙痛以及发烧症状，26号诊断有肺炎，由医院通报送院，今天确诊。由于个案近期并没有国外的旅游史，研判国内感染，接触者疫调正在积极展开中。 台北市一名女子发烧猝死，检警怀疑可能感染新冠肺炎，但是家属指控如果有怀疑，为何法医不采集检体送验？遗体从23号放置在殡仪馆，检察官只有拍照，并没有采集检体送卫生单位相验，让家属到现在都无法确定死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表示，采检结果是阴性。北检指出，曾经联系台北市卫生局人员，但是卫生局回复死者并不在防疫通知名单内，无法检疫。北市卫生局到现在都还没有接到相关通报，如果有通报会启动调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执行官周志浩表示，法医有其专业，依据专业判断行使法律职权，一旦怀疑有传染病的疑虑，法医可以采取检体，请求防疫单位协助检验。至于这起个案，会请法务部法医主管机关进一步了解。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今天宣布，高中以下各级学校的毕业旅行、校外教学、校庆、校外露营以及园游会暂缓实施，5月4号之后再视疫情状况检讨调整。各级学校这一学期的游泳课予以停课。另外包括了乐林中心、社区大学、长青学院、原住民族部落大学、新住民学习中心以及成人教育研习班，因应疫情都在4月6号之后开课。另外补校已经配合日间部开学，学生进班上课都比照日间部的学生入班的方式量体温、手部消毒等，因此不暂停上课。纽西兰卫生官员今天表示，境内出现一起疑似新冠肺炎病例，这名疑似患者是来自于伊朗，目前在奥克兰市立医院进行检测。纽西兰因此也决定不准任何来自中国的海外学生入境，没有例外。根据纽西兰卫生部官方网站，纽西兰境内目前并没有任何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纽西兰表示，已经对即将从伊朗前来的旅客寄出临时的限制措施，这是防范新冠肺炎疫情的防御措施之一。纽西兰卫生部长克拉克在声明中说，这意味着民众将不能够从伊朗到纽西兰，而且14天之内曾经到过伊朗的人都必须要自主隔离。此外，来自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泰国的国际直飞航班所降落的纽西兰机场将会增派卫生人员。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延烧，疫情也逐渐深入东欧地区。自从波罗的海三小国传出疫情之后，位于在内陆的白俄罗斯今天宣布出现首例确诊病例，是一名伊朗学生，外界忧心欧洲恐怕将全部沦陷。台北股市今天是28假日休市，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805点，跌幅3.67%，成为2114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7点，跌幅3.31%，成为198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10点，跌幅3.69%，来到288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60点，跌幅4.86%，成为10973点。香港指数下跌759点，跌幅2.84%，来到26018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下跌97点，跌幅3.14%，成为3014点。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5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你好，我要一杯冰拿铁。 哎呦，小美，怎么这么巧？ 对啊，我今天来这附近面试工作。 工作还没有着落？ 对啊，工作不好找。 一定会找到的，而且啊，虽然你在待业期间没有劳保，但还是有国保保障哦，记得要按时缴纳保费。 没有工作还要保哦？ 当然啊，待业期间自动纳入国保，让未参加劳保的民众生活上也享有国保身故、生育及重度以上身心障碍事故的保障，保障衔接不中断。如果有劳保年资，老年还享有劳国保双年金保障，未来可依照劳保与国保各自累积的年资及计算方式分别领取相关给付。 那我在找到工作前怎么样也要缴国保咯？ 待业期间有国保保障，老年还享有劳国保双年金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好物市集水果爆， 苗栗大湖无毒草莓采取离地栽培，减少霉菌与虫害，无毒栽培，安心食用，香气浓郁，果心饱满，酸甜香脆又多汁，天然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一吃就上瘾。 好物直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娃娃魏如萱。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总是这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我需要掌声，只要你愿当被悬浮台上，就不在你就可以上。 悬浮的像芝麻炮，来自于汤雅蔡健雅。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将士像芝麻炮竹，你刚刚是在想这个吗？ 嗯， 我是马克，我是马， 我是竹， 你是小兵啊， 小兵。你吃帅， 小兵是吃酱吧？ 哦，小兵吃酱， 竹才是吃帅。 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员的电影真的是惨淡啊。大概电影业者也许是影城的人发行的人，可能就跟刚刚在整点的时候你听到关于股市的新闻发出一样的哀嚎声。 每一个股市都是3%起跳4%这样子，真的是吓死人。 今天呢我还看到新闻说，就是看比如说像微秀，因为连续假期嘛，大部分现在你看电影都是会预定电影票的， 未来的 一厅里面大概都是个位数的预定，非常可怕， 超惨啊！之前有看到朋友传那个微秀影城的，就是二楼那个吃饭的地方，全空， 哇， 零人。 所以我想这个电影预告也是听听笔记下来，有点想看未来。 未来等 有缘。 对，有缘有缘。 对啊，可能像 Netflix、像爱奇艺、像 My Video、像 Catch Play。 或是疫情突如其来的结束啊，我们希望这可以赶快发生，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这礼拜有您感兴趣的吗？ 这礼拜呢，我们先邀请我们的特别来宾，特别来宾影评呢，他在这个礼拜呢，已经看过了2部新上映的电影。 他好潮哦！ 其中一部呢是在上个礼拜他就已经看过了，其中一部呢是这个礼拜看过，然后都是在台南的首映会。让我们掌声欢迎台南古阿明。他所看的两部呢，首先先讲上个礼拜的这个女鬼桥，也是最近大家可以在直播上面看到，包括昨天可能在唐丽琪老师的吃饭播当中，林哲熙跟 他是跟耿如去吗？ 对，没错。然后明天我们也会见到林哲熙，本人 in the flesh。女鬼桥这部电影，请问南台南古阿明给的评语是？ 维腾说，我看完了，80分。3个反转，紧凑，不拖泥带水，2个电影彩蛋，不要太早走。 给予高度评价， 超高。 在预告上面，女鬼桥是在讲什么呢？就讲现在都用手机在拍嘛，然后去试胆啊，去那个鬼的地方，然后好像呢是这个传说是你不能是一个长长的阶梯往上的室外的那一种你不能数阶梯，因为到第13个你就被拖到树林，你就不见了。对，所以你在看这部预告片的时候，就是你看到他就是1、2，然后后面人就是在拍人说不是说不能数吗？不是说不能数吗？然后后来他就不见了，人呢？人呢？去哪里了？ 我跟你说，这种直播的都可以拍得非常压迫。我现在一想到直播，就想到韩国那一部就是废弃屋的，也是直播电影，好可怕，那个真的很可怕，我真的想哭。鬼病院。而且耿如眼睛又那么大。伸出双手陪我走下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最近要一直上鬼片呢？最近又没有什么鬼节，没有跟鬼有关的，为什么要上恐怖片呢？片商可以告诉我吗？这部片叫做《怨咒》（The Grudge） 2020，看起来就很可怕，我不想点进去看。 你说怨恨的诅咒？ 怨恨的咒语。Grudge， 怀恨在心。英文的名字是那个 Grudge， 就是我对你怀恨在心里面的那个 复仇的故事。 看那个电影海报就我不想点进去看，我不想伤害我自己脆弱的心灵。不代表没有爱， 有怨咒呢，本周不知为何要重新上《咒怨二》The Grudge 2。 哼， 对。 哎、欸，怨咒的照片真的很恶、欸。 对啊。 海报就是像一个浴缸， 嗯， 然后浴缸边缘有一个像血手印的东西，然后有一撮长发这样流出来，披在浴缸那边。 我看到这个海报版本是也是在浴室，然后浴室就是那种白色的正方形瓷砖的墙嘛， 嗯， 然后他呢是在洗头，但是头是背面，只是光在洗头，我觉得不舒服，会发生事情的，不行， 绝对不行， 不行。小时候呢，因为我不太敢看鬼片哦，其实一直到我现在都不敢看鬼片了。 嗯， 然后呢，所以、就是、 没有，你现在已经敢看鬼片的预告片了 哦， 已经长大了一点点。 是，然后呢，就有一些场景是会让我觉得很恐怖的， 嗯， 像是电梯， 嗯， 像是浴室， 嗯， 就是那里好像就会发生一些事情， 嗯， 所以每天进电梯跟进浴室的时候。我都不是太开心的，心灵的创伤啊！ 这样子， 现在已经比较不会了啦。 嗯， 对啊，但是就是 不喜欢， 对啊，不喜欢浴室那种，因为太多电影场景是这个样子，就你在刷牙，刷刷刷刷，然后镜子后面突然有一个人之类的，烦欸。 那你应该要避开，是不要在家里加装那个 镜子， 镜子是可以打开的、欸，因为太多电影是打开又关上之后、 哦， 鬼突然出现。那你就一直盯在那边，我就盯着你看啊，怎样？ 没有啊，你还是要低头吐那个牙膏啊，然后再抬起头，它还是会在那边、啊。 你不要滴那个全牙嘛，你就眼睛这样，你就一直锁定镜子，嗯呸，嗯，咕咕咕咕，噗，来啊来啊，我 如果说本周最强的一部片，或是可能耗资最大的一部片，应该是这一部了。电影《影厅》，影厅有请邀请我去看， 嗯， 但我害怕，我不敢去。那个时候就看了一下预告片，然后看了一下那个。 简介 剧情简介，然后觉得可能精神压力有点大， 嗯， 就没有去了。 嗯， 但我看完预告以后，我觉得 应该要去， 有点可惜，应该要去的。这部片呢叫做《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 嗯，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的《隐形人》的版本？那这个《隐形人》版本是不一样的，他是说在预告里面说有一对夫妻他们要离婚了。 嗯， 然后离婚的时候呢，这个女生好像是没有要好好讲，她就只想直接逃走。 嗯， 结果没有想到她要逃走的时候，那个突然她坐上朋友车，然后她的老公又追出来，然后就直接把车窗打破，说你要去哪里？ 嗯， 然后之后隔天呢。就接到了她的老公自杀身亡的事情，那留给她的一笔遗产，这笔遗产有500万美金，很多哎、欸，1亿5000万台币这样子。然后呢，可是这个遗产呢有一个但书，这个但书是你必须不能宣告精神异常，你才能拿到这一笔钱。 不能宣告精神异常？ 对啊。就是我留一笔钱给你，但你必须要是维持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你不可以就是发疯啦、 嗯， 你才拿到这笔钱。你如果发疯就没有这笔钱了、嗯，这样子 听起来很正常啊。就是我现在就正常的啊。 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发现她老公没有死，她老公只是变隐形了。她老公一直跟她住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一直逼迫她。 这鬼片吗？ 就很像鬼片，所以当初我就觉得这是鬼片， 我 就不去看啊。 这不是鬼片啊。 我们现在要邀请台南古阿明。 可是台南古阿明的心得只有四个字，那四个字讲出来，我可能会…… 你说爆雷啊？ 我可能会被检举哎、欸。 为什么？ 啊，他意思是非常好看 了，他非常好看，非常好看，写成爆叉好看， 非常好看。然后他有讲啊，他说没有鬼， 对，他说没有鬼， 这三个字是重点。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害怕鬼但不害怕人的人，就是你怕鬼但不害怕人杀人，或是那种什么 人性你不害怕的 话，对对，惊声尖叫啊那一种，就是人杀人的你不害怕的，可以去看，应该去看。 哎，他那时候好像说女鬼桥80分，隐形人90分。 哎呦， 好恶心的老公哦。有点 就很变态啊，超变态。那当然就是大家都会觉得你就是发疯啦，你需要求助就是医生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女主角怎么会隐形呢？然后就是警探就来了以后，进家门，然后女主角就会说那张椅子有人坐，然后就镜头判到那个橘色他们客厅里面的椅子，对，然后警探就说啊，有疑惑的脸啊，然后之后呢，女主角真的有被关起来，关在一个就是类似精神病院病房的地方。然后接着下来的那几幕，你就看到很多病院里面的人啊、警探啊，被空气攻击，流血，跪下来，甩来甩去。 那就是透明人嘛？ 哎，那这部片就是透明人，你在说什么？ 哦，就透明人是不是？ 就隐形人啊，就透明人嘛，对啊。 可是透明就他们在研发让人变透明的药物啊， 是啊， 所以他应该也是注射那一个吧？ 对啊。说到了呢，要跟空气对戏、跟空气演戏这一部演员，本周有另外一部强片，演员也是要跟空气对戏的，《极地守护犬》。 就是有一群狗在极地守护， 一条主角是一条狗啊，这个人的主角是哈里逊福特， 哈， 所以哈里逊福特要一直对着空气演戏啊，因为 为什么狗呢？ 啊， 假狗， 这只狗是 CG， 是动画， 哈， 画得很像真的啦，就是那种很像真的啦，预告片也看不出来啦。 所以他们两个在极地的故事， 对，所以景色非常非常美。 怎么觉得有点久没有见到哈里逊福特啦？ 对啊。 Nick the Real 周汤豪 Maggi Maggi， 绝无仅有，席琳娜。

结果会残害我一生。嘿，火热的心，睡不醒，不吹不冷，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哦，爱你的眼神，爱的天真，紧闭的双唇，只愿等你亲吻。 3:31，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杜德伟，他的爱人有点天真。 诚实电影预告院这个段落一开始，我们就来讲讲天真的电影吧。这部天真的电影呢，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哇哦 ！Parasite 寄生上流。 嗯。 重新上映，上的是什么版本呢？黑白版。 这是认真的。 认真的啊，黑白版 ，Black and White Parasite、嗯。Parasite，Black and White， 就黑白版啊。 嗯。 所以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寄生上流》的话，你可以 看看不一样的， 你可以进去看一次。如果你之前有看过《寄生上流》的话，你可以用黑白的版本再次体会一下底层社会人想要翻身的那种悲哀。本周呢还有几部跟性别议题有关系的电影，有的包装成的是喜剧闹剧，有的包装成就是它不是用包装，它是很真实的呈现人生。这部电影就是《娘娘腔日记》，是泰国电影，也是模范生的原班人马制作的。 嗯， 在讲说我觉得好像不要讲太多这部电影好了，因为毕竟那时候我在电影院看到预告的时候，我是眼珠是不在前方的方式看完的。 那你眼珠在哪？ 后脑勺吧。 你就翻到后面去吗？ 因为他其实是要搞笑啦，可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他想要轻松的讲一些严肃的议题。 没有，他没有讲严肃的议题，他没有讲严肃，他其实就是一个闹剧， 就想逗你发笑啦。 可是他闹的方式，可能比较不对我的胃口吧，对啊，可能就比较不对我的点，我就会一直觉得非常非常尴尬这样子。 嗯，《 娘娘腔日记》，那刚刚说到的，还有一部电影呢，是 BL 的神作改编的。啊，这个神作呢是 BL 漫画，叫做《鸣鸟不飞，乌云密布》。里面其实有一些蛮传统性别刻板印象里面就是很男生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黑道啊、暴力啊、那种争权夺利的东西。他们彼此就是你知道 相爱， 在预告里面我看不到任何一个女性角色，他们应该都是搞来搞去的，而且就是那个谈话是很露骨的那一种，是没有办法在广播节目上讲出来，是会被检举的那一种。在阿妹的这首歌当中更加适合好好讲一讲这部片了。如果说本周一定要选一部片看的话，我会推荐这部片，香港电影叫做叔叔。Suk Suk Suk Suk， 其实在讲一个男生，然后好像计程车司机吧，对，就开车回家，就很看似很平凡然后又很幸福的人生跟一家人。那当然有儿子就说啊，爸你都老了，你可以就是趁健康的时候，对啊，退休啊，然后你可以就是好好送你孙女去上学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你的爸爸说啊，退休不要啦。可是在有一天因缘际会之下，他经过一个树丛，在树丛后面看到另外一个公园旁边的椅子上面坐了另外一个 跟他年纪相仿的中年男子， 嗯， 中年男子对他笑了一下，他坐到他旁边，他们开始攀谈，开启了一段爱恋。所以这是一段黄昏之爱，但这个黄昏之爱呢，他们是同性别的黄昏之爱，嗯、而两边呢有各自。刚刚说到这个主角呢， 他有个家庭， 对啊，他有老婆啊，有小孩啊。那另外一个呢，在预告片里面看不出来他的那个家庭状况目前是什么，好像有个儿子， 嗯， 然后在预告片里面也有就是同志们的聚会， 嗯、 都是老 gay 这样子、嗯，然后在一个桌上面这样子，然后互相就是聊天啊，干嘛？然后说哦，你们两个看起来应该在一起也十几年了吧，或什么之类、嗯。然后会有彼此的对话，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苦衷跟不得已。 嗯， 就当初可能为了什么原因，所以他们结婚了。 嗯， 就他们当直男，但其实他们不是直男，他们就只是、嗯、 他们在压抑他们自己真实的。 对，他们就是为了那个社会期待而做这件事情，可是没有想到人入了中年，入了老年，却还是不能当自己， 嗯， 然后还是被压抑，他们讲电话还是要偷偷摸摸，还是害怕会 被发现， 会被发现。那当然，其中他们本来是偷情，可是他们可能要藏的可能不只是偷情，要藏的是关于他们这个人本身更核心的东西，而他们已经藏了一辈子了。 天哪、啊，同样都是同志之爱，怎么跟上一个很露骨的差那么多？ 毕竟 BL 大部分就是幻想嘛，满足腐女们的幻想。 但这个是很 真正的 写实的。 Yeah。 什么隔着玻璃看着天空，等在水面洒落温饱的奢求。但 I know， 没有所谓的我们就像直线交错，再多的话作拥抱时的感动瞬间都消失无踪，时间不如放肆蹉跎，世界像起遗忘重复三秒钟，爱从不是爱，或许放弃思念没那么快，鲸鱼的眼泪流干，没人看得穿，藏什么遗憾，当鲸鱼的眼泪飘散，困在这循环到不了大概，都是我活该，没有所谓的我们就像直线交错，再多的话作拥抱时的感动瞬间就消失无踪，时间不如放肆蹉跎，世界像起遗忘重复三秒钟，爱从不是爱，或许放弃思念没那么快，鲸鱼的眼泪流干，没人看得穿，藏什么遗憾，当鲸困在这 的眼泪来自于季家松。 观众还有一些电影还没有讲到啦，哦，哎，我漏了这一部，但这部大部分是吐槽的。这部电影叫做《哥布林杀手》，剧场版。哥布林杀手呢，一群团队他们要杀哥布林，哥布林呢，就是小矮人、小怪物，听起来很 OK。 嗯， 是动画片， 嗯， 动画电影。台湾的片商进来以后，不知为何要找英文配音员配。配这个预告啦，我不知道那个实际上那个剧场版是不是英文配音。但是呢，这个英文配音的人非常非常让人出戏，非常。 会不会是故意的？好了，我知道了，不要问了。 基本上应该是个不会配音的人，只是他可能会讲英文，然后就去配音的那一种感觉。或者是他是会配音的人，但是可能英文不是他的母语。Anyways， 反正总而言之听起来就是怪， 不 OK， 怪怪到爆。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他骚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不晓得这样如果继续下去，影城会不会开始下杀那个电影票钱？ 哦，你说应该要促销这样子哦。 我现在就想说，如果我现在是他们的话怎么办？我要怎么度过这个难关？ 嗯嗯， 我要怎么过去？ 减价应该是最后的手法了，因为如果你减的话，等于是你会变成整个同业的众矢之的，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些票价都炒上来，而且现在说实在的，票价的确是真的贵很多嘞，跟以前看电影其实贵真的非常多。 嗯，你刚怎么个乡音啊？ 有吗？ 贵很多嘞， 就贵很多嘞。 嗯， 对啊，就贵非常多。嗯，再讲一次，真的贵很多嘞，讲第三次。 但是又有那个公关跳出来说，虽然说就是一般的那个听数，就是现在什么预定都个位数，然后人非常非常少， 哦，但是 VIP 听人就是又是爆满这样子。 对，我们是高规格，那个本来虽然座位数不多啦，但是那个满座率非常的高，可见高消费力还是。 就现在的影城经营啊，其实真的都有一点点是劫贫济富的感觉，基本上就是做生意，他们不蚀本投资数，那收钱呢，他们就去盖更高级的影厅，那这些投资支出呢，就是先由就是一般大家，我们就买这种普通电影票的人先垫高这些钱， 280、380、300、300， 对对对，360，然后这样子吸够钱以后，哎，盖一个新的，然后什么说这边最豪华体验的，然后豪华体验呢，就对于这种中产阶级，平常想不知道豪华体验跟一般到底有什么差， 我想知道我。 然后可能就是哦，这有一个某一个节日或者一个纪念日，或有一部大片真的很想看，然后 在1917，我要大荧幕， 就是花下去，所以这些所有的钱啊，都是从中产阶级可怜的羊身上刮的，很惨。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鸡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1/6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鸡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鸡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至尊女皇是罕见，沙欧母语问苍天，人性本质含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台湾豫剧团与莎剧权威彭静熙与陈芳教授联手推出改编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三部曲《天问》，暌违五年再次登上舞台，豫剧皇后王海玲从艺一甲子隆重巨献。3月21、22号，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戏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 回忆过去， 万方的三十年。也是我们的三十年。6月13，台北小巨蛋，万芳，你今天有没有来首场演唱会？2月22 ，iBon 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我拒烟，我骄傲。 Hello， 我是傅建颖。 快躺好，马克叔叔在历经多时之后，终于要完结这本书咯，整形台上的人生。 Yeah， 从2020年的一月开始，然后中间的过年没有讲，但差不多就是一个月一个半月的时间，讲完了这一本整形台上的人生。 跟着这个不知道是医生还是作家的伊莎贝拉吗？ 伊莎贝拉，没错，里面呢，有50篇故事，当然没有50篇篇篇都念了，还有中间的这些穿插的。一些他的整形日记可能也没有分享给大家知道。 嗯， 今天在这本书的最后第50篇叫做《愿能好好变老》。Joel 今年60岁，罹患了转移型乳癌，虽然没有办法治愈，但可以维持乳房的形状，持续的和谐共处。他来找我做医学美容，在我的示意下呢，他就躺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趁着这些我的助手在准备什么敷料啊面膜的时候，我就替他注射了肉毒杆菌跟玻尿酸。接着我就拿起桌上的一把液氮枪，不消几分钟，我就消除了他胸口和手上的核斑。有这么厉害的东西哦？ 液氮，就是不是冷冻的那种东西啊？液氮那种。 哦，疗程结束的时候 ，Joel 凝视镜中的自己，很高兴的涂上口红，并带着迷人的笑容对我说。愿能好好变老，我们一致同意，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剧本。